場記得 check in 影相，要個個知你即將去邊，買對波鞋又 upload 身相 ，tag 埋個 friend 等佢知道得㗎。 呃拉係上網嘅原動力，呃拉係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呃拉一週。 我有你哋嘅認同就夠。 一個無定向、無主題嘅節目。 無主題聽翻一個聲想。 一個冇既定主題、齋吹水嘅節目。 仲有咩？ 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嘅男人、男仔一齊上嚟吹水廣東廣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亂噏一趟。 好啦，喂，翻嚟第二節。 我想讲好辣添。 咩啊？ 我唔系，我想讲好辣啫。好啦，翻嚟第二節嘅， 二 三四十噶啦，咁样。今日咧嘉宾我哋请到一位咧跑长跑爱好者阿杨啊。咁啊，我阿 Kenny 系有个故仔讲啊嘛。 我讲其实唔系讲咩嘅， 你知就好啦。 我五分钟啫。咁咧话说咧，三月，因为我哋节目系好啲播。三月二号嗰日咧，呢、這个北上频道啊，杰斯仔咧。就講緊呢個嗰套私人定制啊，大陸嗰套戲啊，咁就即係屌完一大輪啦，咁跟住後屘就講嗰套戲嘅，就話呢、這個 《 發夢王大冒險》，初頭講國優嗰套，屌國優嗰套，就即係對比呢、這、一個佢話睇《發夢王大冒險》，咁你睇咗你都中意啊套戲， 嗯，冇錯。 咁你講過話即係個戲去到最後揾嗰一架菲林咧，就係最後嗰架菲林就係阿 Ben Stiller 喺度睇嗰個菲林嗰張相咧，佢就會登個殼。登個封面嘅，咁就呢個係一個點題啦。咁我同傑斯就一樣嘅，嗰個點題咧，我覺得成個戲嘅點題咧，就係點喺嗰隻雪豹嗰度嘅。 嗯， 佢喺山啱啱行到上山，咪捕咗佢話捕咗三個禮拜就捕嗰隻雪豹啊嘛。到最後就捕咗個雪豹，咁啊傑斯有佢一套睇法嘅。咁其實我又有我自己一套睇法嘅，都即係我自己覺得佢捕嗰個雪豹對我嚟講，我嗰幕我都幾感動嘅，即係幾篤到我自己嗰個心靈嘅。因為其實佢同佢講佢話喂，雪豹出嚟啦，點解你捕咗三個禮拜？你仲唔影？你仲唔影？咁阿新潘就同阿 Ben Stiller 講就話：喂，呢啲嘢個雪豹出嚟嗰一刻，就唔代表咧，我哋一定要即係即刻去捕捉咗嘅。雖然我捕咗三個禮拜，我嚟呢度嘅工作，亦都係為咗去捕影呢只雪豹，就為一個封面，為咗個雜誌。但其實當呢一刻出現嘅時候，呢一刻最美好嘅時候出現嘅時候，點解即係你唔好俾嗰個快門嘅聲音去影響咗你去享受呢一刻即係三個星期或者即係報咗好耐都係為咗咁樣，但係有時人生咧喺嗰秒鐘或者嗰有一啲嘢係你好中意你好 enjoy 嘅，未必一定要下下都好商業啊，或者下下都好目的性去到為咗嗰件事我一定要去做，就係因為我呢個目的嚟到就係做呢件事，我一定要哇影咗佢，跟住我就賺錢啦，攞咗嗰張相，反而係喺嗰一刻我哋不如等咗咁耐，我咁我自己咁中意呢樣嘢，咁 enjoy 呢一刻。點解唔靜靜地去享受咗呢一下？呢一刻未必係下下都係錢，下下都係好商業，下下都係我要揾一啲嚟做咗目的。哇！你快啲啦，做啊咩點點點咁嗱？有時世界咧就未必係呢樣嘢嘅。咁點解我講呢個古仔咧？因為呢個古仔嘅幾啱今日阿楊講嗰個，我覺得係個睇法。跑馬拉松未必係一定要鬥快，或者未必係一定要我要搞咗好出名，或者我要搞咗哇好威啊！我今日跑馬拉松點影張相放上去，你睇。馬拉松啊，或者十公里啊，跑完啊，點點點，未必係呢樣嘢嘅。咁但係相反地，即係點解大陸做嚟做去做唔到，香港做嚟做去做唔到？咁點解人哋嘅地方會做得到，或者人哋嗰啲地方會咁靚、咁好、咁完美咧？成件事出嚟講翻出嚟都，大家我未去過，我哋三個都未去過，但係講出嚟我都覺得好 enjoy 啊！即刻想去啊！ 係有火把啊，有人跳下啲民族舞啊，有一啲唔同嘅人啊。未必係一定係我要鬥快，或者佢頭先剛才咪後講影相影咗千幾張嘅，影食嘢影咗三百幾張，我覺得好有趣。 亦都因為影相，所以令佢跑呢、這個 跑慢咗，或者 跑慢咗變咗六個半鐘。 其實未必係一定係時間個競賽，或者未必係嗰個獎牌，或者去完之後翻嚟去影相，去四圍即係張揚。哇！我去過邊度影啊？邊度影啊？唔係呢樣嘢嘅。有時佢 enjoy 佢自己想做嗰樣嘢，呢個係更加緊要。但係呢一樣嘢今日。嘅香港人係捉唔到，大家都捉唔到，佢太功利啦，或者嗰個地方太功利，我就覺得冇乜意思。有時就係咁樣，即係好似我有啲親朋戚友都覺得， 喂，唔好諗咁多無謂嘢啦，揾錢啦，鬥快啦，你冇幾多青春嘅啫。但相反，你好似聽佢講話，我要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去跑一個馬拉松，去享受呢個過程，去睇一個唔同嘅世界，欣賞人哋嗰個唔同嘅製作、唔同嘅風俗或者風味，翻嚟分享翻。我覺得呢樣嘢係比你去揾幾多錢，你有幾你老豆幾叻，你有幾多架你有幾架靚車，我有時覺得更加重要啊，即係更加好呢件事。 所以 Ken 已經總結咗今日嘅題材啦， 咁我哋可以 節目完畢啦，節目完畢啦， 未完畢嘅總結咗之後咧，我哋就開始我哋今日嘅 第二節。喂，阿楊其實真係都出名係屌鳩香港馬拉松，咁有啲唔知訂嗰啲人咧，就會覺得阿楊因為跑過世界各地咧， 就懶咧， 睇唔起香港，即係我曾經試過咧，將阿楊嘅一啲即係關於香港馬拉松嘅睇法啦。咁啊，同即係身邊啲同學去講，咁因為始終我都曾經跑過下步啦， 我都係 到而家 睇得出你個身材，我第一次跑， 曾經跑過嗰啲叫做，咁有啲到而家都仲跑緊嗰啲咧，咁啊學你話齋好懶叻噶嘛，啊哇你老闆我今次追都跑到一個鐘頭零30幾分鐘，雖然真係好叻，我話俾你聽，我一世人都做唔到呢個成績嘅， 幾多四個鐘啊？ 一個鐘頭零30幾分鐘半馬嗰啲， OK 咁快啦， 咁啊好快啫，咁啊俾佢睇呢啲評論，佢話遲啲啊。到我跑去咗外國跑嘅時候啊，我調翻轉我都會屌鳩香港啦，我睇唔起嘛，因為人哋做唔到嘛香港。咁啊，喂阿楊，即係點解你對香港馬拉松咁 Q 不滿咧？ 咁多意見啊， 係咯，你真係好多意見喎。 其實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有啲比賽咧，其實搞得差咧，我理解喎。 嗯， 我泰國咁搞得差咁嗰個條件係咁上下啫嘛。即係你去到你唔會覺得喂嗰點解條比賽咁渣啊？啲牌。如果去清邁原來佢最後條賽道是度錯的跑多一公里 我跑到一公里啫，我幾驚，我幾爭7-8公里啊，大佬。 咁佢冇封路嘅，全程同啲車嚟跑，哇！真係其實都幾污染嘅。 Okay. 但係即係你問我，我覺得 可以接受。 我又覺得嗰啲地方比較窮，咁其實佢做唔到呢啲嘢咧，我覺得係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嘅，因為佢真係冇嗰個技術啊，或者冇嗰個資源去做啦。只要馬拉松呢樣嘢，佢哋唔會個賽會唔會話好有錢好多贊助去做呢一個即係幾土炮、幾山寨嘅比賽。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個問題就係、是、香港唔係即係如果香港嘅條件好似清邁窮啲嘅地方做得渣係冇所謂嘅，我哋都係一個比賽，我哋試下玩。香港嘅問題就係佢冇心搞。佢好多細節話俾你知，佢根本唔覺得呢一樣嘢可以認真去做。佢覺得呢樣嘢咧，純粹係一個形式啊，做咗搞完就算，又或者係哇人數創新高，贊助商宣傳得到，即係主要係着眼於贊助商啊，或者佢哋田總佢哋自己，但係甚至種馬拉松呢個商業運動，亦都你計到條數，有幾多人報名，佢又收幾多會費，即係可能着重咗呢樣嘢多過話真係去點樣去 take care 去照顧，去令到每個跑手有一個好嘅經驗啦。咁我覺得香港其實唔係冇能力做，只係佢冇心去做咯。呢個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個，我覺得點解要去即係要批判一啲去講就係，即係如果香港馬拉松，我承認就係、是。是啊，因为我哋其实都好多嘢都比较窄弱嘅，好渣嘅。其实我哋呢个比赛呢就唔係咩国际盛事嚟嘅，都一个呢好本地嘅比赛。 唔係佢哋当国际盛事。 俾大家自在去享受几万人去跑个步嘅啫。即係如果佢唔係话去装扮到包装到话其实好劲呢，佢诚实啲坦白啲。就话、 OK、 其实我哋都好业余嘅啫。 嗯。 我哋都系几万人大家开心玩嘅啫。我哋其实个比赛又唔系话要做咩国际级、要咩嘢。咁其实如果佢咁样即系佢比较即系自己坦白啲。即系佢咁样亦都系即系咁样去做呢，其实我觉得咁其实大家去跑步嘅要求都系咁。 咁、okay. 问题就系、是、其实佢系即系佢将一个其实唔系搞得好嘅比赛呢就佢反而去包裝到話啊國際級我超越波士頓馬拉松咧， 我都 覺得其實係有啲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馬拉松咩回事啊，咁咪有時佢已經好多人覺得啊，以為真係香港好似好勁咁咯，咁你好似出到去就發現，原來都唔係呢回事，即係好似皇帝啲新衣咁嘅啫嘛，即係可能大家都覺得哇，即係可能又或者我即係可能我有個咁嘅比喻啦，當嗰個地方啲人原來冇飯食嘅。全部都是其實不是很吃飯的，咁其實大家一路食開呢啲嘢，覺得 冇所謂、啊， 都係食呢啲嘢啦。 一食到飯咧， 原來出面係有飯食嘅喎，飯係熱嘅喎，原來出面啲蕉唔係生嘅，係熟嘅。即係以前你可能覺得哇，一次過 唔係咁掟咁多招，咁有啲山好自然啫，咁你可能會接受嘅。咁你到發現原來，就算去泰國比賽啲招都係熟嘅喎，不過原來泰國可能自己中招就容易啲攞熟招啦。咁你開始就發現，咦？原來馬拉松啲招唔係生嘅喎，原來係夠食嗰啲係。 唔係意思，我想話未必個個即係聽眾咧都可能睇過，因為我一定有睇過，我相信嚇。阿楊你寫即係屌鳩呢個本地馬拉松呢啲。 唔係阿楊個 friend。 哎是咩？阿杨嘅 friend， 好啊，阿杨嘅 friend， 系啊，阿杨转载嘅啫。 哦，咁我得，我一定睇过佢嘅 friend 写过，我自己都有写。嗱 、啊，喂，不如你系咁以 point out 即系啲重点，其实有啲咩真系好衰嘅？你觉得系？ 有咩？我 等先 ，point out 之前都要介绍下先。第二节其实系 有突入嘅， 突入嘅，即 系每我其实系一个听众嚟嘅啫。不过有啲嘢我都可以讲下嘅，因为我唔知道你第一节讲过啲乜嘢。 嗱呢个真系最 嗱呢个系错， 仲话我唔捻知讲咩啦。 嗱唔中意讲咩啦？ 第一， 但我可以講，因為嗱，點解咧？因為其實我比較年紀大啲，我以我嘅記憶之中咧，其實香港嘅馬拉松以前唔係咁差嘅。 你以前係講幾時之前咧？ 因為咁，其實以前我都叫做有參與過下啦，但我好細個嗰陣時，因為我兩個哥咧就有跑嘅，咁佢哋中意以前其實都好興跑馬拉松嘅。咁因為我哋以前通常咧，我哋以前其實仲有西貢馬拉松嘅。好耐之前， 依家都有。 係啊，以前我哋有西貢，我最記得我細個我係有一件嗰啲跑完西貢馬拉松之後送嘅一件 T 恤，因為以前跑完馬拉松咧都好興有一件，通常你交咗報名費，佢又會有一件 T 恤俾埋你嘅，咁嗰個 T 恤會印咗嗰個馬拉松嗰個題材俾你嘅。我記得嗰陣時我都係有一件西貢馬拉松係好靚嗰件，因為紅色嘅恤衫，但係有個跑字嘅。但係同埋我唔知點解而家會搞到嗰個馬拉松係變咗咁商業化咯？會唔會係因為我其實我想問下翻阿楊哥，係咪主辦單位其實我哋係咪想主要係揾翻啲屬於香港嘅景或者個現代化城市嗰個地標嚟到去舉辦，而唔係課真係跑步呢個運動 呢？如果你話係咪商業化，我咁講啦，其實一個馬拉松要點樣？即係始終一個商業活動，佢點樣去圍到皮啊賺錢？咁你梗係要揾人贊助啦。 係啊 係 啊。 我覺得香港個商業化大問題就係佢俾單一招標俾某一個當渣打咁。 渣打。 佢包起咗成個賽事。係。咁渣打包起咗成個賽事，當然有好有壞。好處就係對於主辦者嚟講，咁我唔使揾咁多贊助。一個贊助我已經揾夠我心目中嗰個贊助費啦。咁佢變咗佢話減散咗攞功夫咯，唔使揾咁多唔同嘅人去幫，即係七拼八湊。但係個唔好處就係當一樣嘢你俾一個機構去包起咗佢咧，咁變咗個比賽就唔會好多元啦。佢所有個宣傳一定係要用綠色啦、藍色啦。佢同埋佢其變咗好多嘢，就算你其他贊助商，如果佢想嚟參與嘅時候，變咗 擋住 我哋個活動淨係貨。我哋啲贊助商嘅啫，其他人就唔玩得，咁咪變咗你咪唔會好似外國咁好多元咁東京馬拉松，哇！原來成個書展咁，唔係佢哋係 Access 贊助，但係唔係淨 Access 擺咗攤檔喎，美津浓啊、Nike 啊、Adi 啊，全部都有得擺噶，即係佢變咗呢，即係你咪變咗個比賽就唔係好多元。 但我想問，其實渣打馬拉松咧，因為我已經冇掂呢樣嘢好耐啦。其实渣打身为呢个赞助商，其实佢有冇干预过嗰个举办个方式咧？ 哇！呢个我真系唔知啊，我谂呢个真系唔知。 嗱，因为如果你学你话头真系噶，如果单一赞助商又好又唔好，如果唔好而佢又有份主办去搞咧，万一佢系外行人管内行咧，就非常之大镬噶啦。因为我其实唔觉得点解马拉松要跑隧道咯。 嗯， 系咪先？我覺得呢個係好唔 make sense 嘅。你 但香港係咁噶啦。 但係隧道裏面根本長期行車好多費 啊！我話單一化，即係單一化。 你話隧道咁，其實都好多人中意跑隧道，可能覺得三隧三橋好有特色㗎。 唔係我講幾句啊！呢行又真係嗱，你話用單一個即係 sponsor 用咗咁多年咧，其實我覺得學你話真係有好有壞嘅。其實只要你呢個最緊呢個贊助商咧，係同你本地即係有一個好強密嘅聯繫，即係你唔係哇無端端係有香港嘅馬拉松，你冇揾間咧係贊比亞嘅唔知咩公司啊，同我贊咗十幾年，咁完全同嗰個本地係冇一個聯繫嘅咧，咁係唔好嘅。但如果你話你有一間公司係譬如扎根喺香港嘅，咁其實你係會即係 connect 到個當地人同埋成個比賽嘅，咁又有顏色嘅性啊，用咗好耐，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但係學你話齋，即係但係香港其實就一路都係咁嘅，係好即係。 即係閉門造車啦，即係總之係我喺度，即係山寨主義，我喺度嘅話咧，就其他人全部唔准入嚟啦。但係你去日本嘅時候，我哋話齋，可能就算係 A 石做贊助嘅時候，可能你喺嗰個 show 度，我都見到好多其他牌子嘅一個好似嘉年華會啊，咁你俾即係起碼佢會喺個參賽者或者去嗰啲人嘅角度去出發。啊、就唔係喺佢哋自己個商業利益嗰個角度出發嘅。咁另外咧，阿堅一條，我又覺得你一就唔使驚咧，啲渣打咧佢有啲咩干預個賽事。一佢哋唔識，二來咧你話行外人管行內人，最弊我哋嗰啲係乜嚟行內人咧？屌，佢跟喺裏面做嘅都唔係行外人嚟嘅，都係唔識嘢嘅。我想話嚇，咁、啊、你話阿楊先話頭先講嘅，即係我想列話俾我聽，即係有多好多人冇睇過嗰人中間嘅報道，就係、是、其實究竟有幾衰咧？其實係。即係你咁去同其他我係同其他你話跑過咁多世界各地嘅地方，有啲乜嘢一比落去就已經係俾人比落去咧。 咁我諗其實我哋唔係話好高標準啦，我唔會話用六大馬拉松嘅水平去稱香港。 正常應該要用六大去同佢稱㗎。 即係 香港喎，大佬。 唔係佢而家成日飆到自己差唔多係第七大㗎啦，係啊。 即 係 冇 超越咗東京嘅， 但係超越港地㗎啦，已經係。 我覺得喂，香港我哋好難搞啊，難封路啊，即係我唔覺，因為其實都係政府。難封路啊，有好多問題都即係比較難克服嘅。呢啲冇，即係你要鬧呢啲咧，其實即係佢係有啲理由。 佢有個限制，咁就呢啲唔好鬧佢啦。 係話從一啲，但係有啲嘢其實同政府無關，同啲人反對無關，啲人孖同啲一般市民孖叉交通唔方便嘅無關，有啲佢係有辦法做得好，你做唔好。例如輪椅賽個安排。啲時限係講緊， 即係呢單嘢我都睇完咧火滾咧，我不斷轉曬出去，佢啊行去幾多分鐘要一定要完成， 要最尾唔知幾百七百米都 係啊！人哋行剩幾百米咧，都唔俾人行埋去，就揾人咧就抬走佢啦。即係其實你係對參賽，其實我唔淨止對參賽者一個唔尊重，直情係對嗰個馬拉松係一個唔尊重。 即係如果佢要用咁嚴苛嘅時間去辦輪椅賽咧， 咁你不如唔好。 咁佢等於。其他馬拉松三個鐘完，即係之前 就 走個標準嚟㗎，嗱三個鐘你完唔到就走，即係其實係點？咁其實個係根本係一個 為 對於輪椅運動員係一個以極嚴苛嘅標準去，點解要去限制佢哋咧？點解唔俾佢哋玩埋嗰幾分鐘？咪即係嗰幾個分鐘，就嗰幾分鐘咁重要？其實有咩安全問題？因為其實我喺外國試過啦。其實我哋同輪 一齊跑嘅， 幾時同輪椅一齊跑？ 一齊跑 嘅，冇問題㗎，冇問題。 因為大家其實平等啊嘛，係 啊，啱， 大家都係參與者，我唔係話我有優先。 同埋我覺得應該更加體驗到，即係佢哋咪成日都講話要即係我哋同要同啲傷殘人士共融啊，成啊咁樣㗎嘛。但係佢哋就將呢樣嘢係完全係發揮唔到嘅精神。 我諗佢哋係怕咩鍋咯？怕啲傷殘人士有事嗰陣時要孭鑊， 但其實又唔會有事噶，我又覺得傷殘 唔係佢怕啊嘛，我都話呢個唔係外行人管外行咯。 傷殘人士又唔會話特登撞你，嗱點解傷殘人士點解啲人覺得輪椅會有意外？嗱，其實我都有諗過嘅，嗱，其實輪椅嘅意外當然咧要增標快速度嗰啲，梗係會快噶啦， 即係碌親腳。 咁其實但係俾即係呢個係快嗰啲係一定有個意外喺度，但係呢個係佢哋自己要增標冇辦法啦。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用時限去，所以就安全啲我唔理解噶嘛，因為其實時限嚟講 set 個時限。快嗰啲係唔係都會盡快去㗎啦？ 係啊， 有時限唔會令到快嗰啲安全咗要慢啲㗎嘛。咁而時限就反而會令到一啲其實可能慢嘅咧，就要夾硬谷快。 係啊， 就反而令到個意外咧， 就更加 呢個時間啊， 更加容易。 反而令到個意外更加容易釀成啊！即係我覺得，所以我唔理解就係點解佢話用個時限呢樣嘢，就會反而就會係因為安全考慮。其實我覺得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咁而另一樣我自己會去諗嘅就係。咁其實好多時候大家都係一齊去啲輪椅運動員又唔會特登走去撞人㗎嘛。如果你話真係會有意外，就係因為輪椅賽太早舉行，五點幾舉行，天黑，天黑睇唔清楚。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安全舉行呢，唔該你真係俾佢哋日光日白。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天黑真係睇唔到㗎嘛。即係你可能唔係話照得咁明，即係其實我反而覺得呢個先係安全問題咯。如果你話真係一個輪安全問題去搞輪椅賽，第一 唔係佢話唔安全係因為驚後面啲人毫無聲，即係太多人啦，後面湧過嚟咧就做混亂。 其實大家都係同喺路上，我頭先就講平等啊嘛。我 係啊， 正常人冇話優先嘅，輪椅賽唔係話要讓路俾你哋㗎，大家一齊跑一齊同嗰條路有咩問題啊？ 正如有陣時你前方有個特別慢嘅，你咪會繞路或者加快過佢頭。 其實呢個係 我就話，如果你咁行時，你行埋正常嗰啲人。 人嘅嘅時間咯。 如果你要用呢個標準嘅，其實全馬應該三個鐘咯，十公里應該 係咯係咯係咯， 應該五啊分 鐘。即係你要除咗輪椅賽之外咧，仲有冇其他？ 當然呢度我攞嚟睇細節咯，例如香蕉咁咯。 有啲人成日鬧咩香冇香蕉有乜所謂啊？即係覺得冇蕉咪冇蕉咯。咁但係其實你覺得呢條蕉代唔代表到啲嘢咧？ 其實一條蕉好重要嘅喎。 係啊，同埋要講熟唔熟喎。 你講 又講 呢個嗱，我最中意即係總用呢個比喻就係南非曼德拉嘅抗爭。是由監獄裏面爭長褲開始， 係， 因為我要長褲，要長褲先有尊嚴。 我睇過呢段嘢。 嗱，馬塔馬拉松就我要由一條蕉開始， 一條蕉開始， 從一條蕉開始。咁一條生嘅蕉其實代表佢其實佢 冇誠意， 佢真係冇誠意，係咯，年年都生蕉。我覺得其實係咪訂咁多蕉好難咧？ 都熟得頂。 咁我覺得哇，可能你話一次過十幾萬蕉嚇冇咁多熟。咁你係咪可以早啲訂呢？ 係。 咁人哋如果你話真係早啲訂唔到，咁點解人哋世界其他地方啲招係熟嘅，淨係香港生係咪香港啲招商比較渣？人哋外國啲招商 比較整蠱嘛啲招。 嗱呢個又可能認為佢哋生會美觀啲，因為萬一佢如果入嗰陣時已經黃色咧，擺得耐萬一熟到爛咧，又影響個形象唔出奇喎。 咁其實你即係你有經驗嘅，你當你第一年太生，第二年太熟，你下年咪攞中間 多年都係一碌蕉， 中間藥落墨咯。即係其實呢好有問題。系，我覺得點解你做咁多年嚟一條蕉熟嘅蕉都仲唔好，同埋佢就係啲跑手又冇得食，佢最後又捐咗幾廿噸食物出嚟， 真係唔 知。其實咧，我覺得好 唔係嗰日咪話唔夠蕉派曬。 其實係嗰日係冇好多人冇嘢食嘅，咁但係你又 經常都冇蕉㗎。 其實 跑得慢嗰啲冇蕉。 其實我覺得你有時我覺得係跑手於不義喎，好似覺得跑步哇，原來食剩好多嘢嘅。嗰日你即係唔知點解大家就冇得食，你又剩翻咁多東西捐出去咧。因為其實我覺得有，當然咧，有啲人就話：，蕉有乜？ 係、啊，有啲人係咁。 有乜所謂啊？你渣先， 關咩事啊？係啊。 咁我睇你，當然啦，你睇一個比賽嚟講，咁其實如果我係作為一個賽會，我希望對啲跑手有個尊重。 嗯，我覺得其實大家尊重問題。 佢哋其實係同你，佢因為依家好似嗟來之食咁啫嘛。我俾咩你？有啊，有得食咯；冇啊，冇得食咯。即係佢唔覺得係需要尊重你，同埋佢其實亦都有寫明話。有香蕉補給噶嘛？佢好多人其實真係聽你講噶，你話有蕉咁，我咪唔帶咯。咁原來你去到 佢冇寫先到先得啫，只不過係 即係咁啊，變咗有啲實佢佢咪覺得佢唔係好懂得去照從你個角度出發去照顧你嘅感受咯。咁我覺得有啲人佢話：喂，你咁渣要食蕉，咁 唔關事喎。 咁其實我又覺得。咁點解？咁如果你話你真係咁，其實我再推，即係可能再推而廣之啦。咁如果係咁，個馬拉松其實佢唔俾水係咪得咧？你咪可以話， 係啊，你飲水咪即係渣咯。 喂，你飲多水咪渣咯。咁其實好多好多嘢就係佢哋話，以前啲比賽都冇招食噶啦。係 以前啲馬拉松真係比完賽真係冇嘢食。 係啊，咁我又覺得有時佢哋分唔清楚就係咧。一樣嘢係進步，係 啦， 呢樣嘢唔係話因為我哋要刻苦，而因為有啲嘢係進步咧。如果好似以前咁，以前跑步冇波鞋著嘅喎，著皮靴跑嘅喎，咁你今日要著波鞋跑，你唔係渣咧？喂，以前啲人有著皮靴，你點解唔著皮靴？即係有好多嘢其實係因為以前係冇嗰個科學，冇去研究，冇去話係咩食物補給啊。 即係我舉個例啊，正如以前咧，譬如六七十年代咧，教人做 sit up 咧，係伸直只腳，然之後成個人瞓低咗再起身嘅。而事實上，經過咁多年嘅進步運動科學研究咧，其實係唔需要咁樣樣嘅，因為你咁樣樣做反而係會扭傷好多其他肌肉。咁係咪因為代表我成個瞓低再起身，但係我唔係做呢個 tension 嘅，我係渣過你咧？唔係啊嘛，係會進步。即係運動，我想講係運動所有嘢都會進步噶嘛。我唔覺得喂你要跑完步有補給呢個 recover， 我唔覺得有咩問題。 我成日都講香港係用喺咩事，即係佢好叻嘅香港人係用咩位。只有着數咧，佢又企喺邊用邊把尺出嚟 打。有時我又覺得我唔係好理解咧，即係某啲跑手嘅諗法嘅，即係我覺得佢或者有個好似即係有啲咩咧，我覺得香港人就咪就係。一定要維穩咧，即係你馬拉松要維穩， 都要， 跟住咧係政治上又要維穩，咁我佢哋會覺得就話，唉唔好再跑啦，插完好似連搞都冇得搞冇得跑，咁我又覺得其實你插嘅目的唔係你要佢唔搞喎， 你搞好啲啊嘛， 你希望搞好啲啫嘛，即係你唔係，即係我又覺得有啲嘢其實插佢唔係就冇得搞咧，我又唔係好明嘅，咁另外一樣我又覺得唔係好明，就有啲人就會覺得話，哇你。 成日去外國跑，咁梗係啦。你好似話、啊、何不食肉味咁、嗯，即係可以講風涼話，叫大家去外國跑。 跟住講講下又話你假西㗎。 其實我哋其實好多我哋去外國跑嘅人咧，我哋其實冇叫你唔跑香港去外國跑，我哋係叫你喂，我點解我要出嚟講？其實對於我嚟講，香港點搞對我冇影響，因為我都唔玩香港嘅、嗯。其實香港搞得好，搞得壞，搞得好，當然我可能我會考慮買翻啦。咁搞得壞，其實對我嚟講我冇影響嘅。咁點解其實對我其實可以唔出聲嘅。咁點解我出聲？我覺得有好多好嘅嘢咧，其實都應該俾啲去唔到外國嘅人享受得到啊嘛。咁我覺得去外國睇完之後，有啲嘢其實佢搞得幾好，係應該咁樣做，大家玩得開心、啊。咁點解香港冇呢？咁其實我最後目的都係希望令到香港好啲，大家得益嘅大家咁啊。即係其實我有時我覺得啲人有時佢會咁樣諗，我覺得其實最後我哋點解要去出聲，要希望個比賽好？其實我哋冇著數啊，我哋又冇利益。 簡單啲就係香港人係好賤格㗎嘛。即係我有好多朋友或者成都會成日都講啦，即係睇完電視嗰啲阿塞比亞嗰啲，佢成日都話你睇人哋嗰啲幾慘，冇嘢食，你睇你哋。個個肥屍大隻有嘢食，你何必咁多要求呢？你而家有你又唔好嘈，你又要有呢你就應該要即係享用，你就有你就用，你又唔好要，你睇下財比係幾慘。嗱，你唔可以同倫敦比㗎啦，倫敦同香港又唔同，你又唔好要攞人哋嗰啲好嘅嘢落嚟，有你咪做囉，有你咪享受囉，即係就係咁。啲人又係咁樣， 但係最悲哀就係佢哋好多唔知而家埃塞俄比亞已經好撚進步㗎啦。 嗰日咧同朋友傾開啊，咁啊講開呢個法國電影同埋呢個1984。咁就話，唉，你留意一下，而家啲中國人咧，永遠只係停留緊最底層嘅嘢，就係食得飽咧就得噶。即係呢個咧係好撚痛苦。其實渣打馬拉松都係嘅啫。屌你老味，有得跑咪得咯， 有得 跑青馬大橋，嗱係咪先？有得跑西隧，啱啱先啊，仲可以俾你即係。post 上 Facebook 呢 幾 開心啊！咁反而 而家叫你唔好影相啊！佢哋， 唉屌，即係呢啲係好嬲鳩啊！反而咧，其實我想問阿楊一個問題：你跑咗咁多馬拉松，即係跑咁多步，你覺得即係我諗底韻嘅問題就係，其實乜嘢係馬拉松咧？點解要舉辦馬拉松？啊、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我反而想聽一下你跑咗咁耐啦，你嘅感受或者你嘅睇法係乜嘢？咁不如如果香港個嘅賽會答唔到呢個問題，就不如唔好撚搞啦。 其實我咁睇啦，我都比較我都即係公道啲去睇啦、嗯。其實就即係睇下，因為嗰個地方即係其實有咩人民就有咩政府，有咩跑手就有咩賽會。咁、嗯、你睇下究竟香港嚟講、嗯嗯，大家係希望要一個咩比賽咯？咁如果其實依家嚟講咧，我覺得例如有啲台灣跑手，或者我以前其實都寫過文就係、是。其實我哋嘅馬拉松，其實你叫香港馬拉松都唔啱嘅，因為我哋其實跑幾多香港啫、嗯。其實我哋應該叫做香港，應該叫三號幹線馬拉松啊嘛，因為九成都係三號幹線跑。係證明應該我哋馬拉松應該證明做三號幹線馬拉松，或者係香港高速公路馬拉松。 係 我哋真正嘅香港馬拉松咧，其實係從不存在嘅。 因為其實我其實想問 detail 少少就係其實。條路線你哋覺得其實係都唔 OK 喎，係咪？ 唔，其實我覺得路線嚟講證明咪得咯。我你呢個比賽我變三號幹線馬拉松或者叫香港高速公路， 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佢 就留翻個香港馬拉松俾從未出現嘅真正嘅香港馬拉松將來搞咯。 Okay. 我話個馬拉松 可能有啲人真係中意跑三號、三四、三橋，即係台北。 係 台北 冇錯， 台北有台北馬拉松，個台北角度馬拉松。 地標戰 角度即係我哋啲高速公路。 係角度。 咁所以我覺得我即係我依家咁睇啦，咁睇下你個人，你嗰個城市嘅人希望要一個咩比賽咯？ 係。 如果從來個定位就係、是、嗱，我哋嘅比賽咧，只係競技嘅啫，只係大家鬥快嘅啫。 其實跑跑步機算啦， 我哋其實唔想搞咁多嘢，因為我哋好著重經濟發展。 嗯。 我哋覺得呢啲嘢咧係好擾民嘅。 唔好阻住路啦。 咁我哋話唔好將呢樣嘢。定性為國際城市，唔好話定性話好、啊、多人參與啊！即係呢啲，因為近期亦都冇人，亦都好難參與咯。因為你打氣，你想清華嚟打氣，你俾人趕嘅。係 啊， 你原來派食物咧，佢田總又揾人趕你嘅，即係你冇得參與嘅。 好反智。 咁所以如果你係個比賽係我哋如果定位翻去翻好多跑手好中意我係有得考就好啦，我砌到時間就叻啦。咁我哋咪將呢個比賽咪定位，咁我哋其實都唔使六個鐘啦。 嗯， 因為其實。我例如我有啲網友覺得佢哋講得好正，東京馬拉松咧就叫 Today We Unite，、 嗯、 今日我哋團結一齊支持呢個活動。香港咧就叫 Today We Depart 或者 Today We Speed， 因為咧因為搞個馬拉松出嚟就發現咧，啲人又投訴馬拉松又阻街， 係 市民又不滿，跟住咧十 fit 即係跑兩個幾鐘嘅就跑三跑得快嘅而跑得慢嗰啲渣。跑得慢，即係大家又睇唔起大家，又覺得跑得慢嘅其實又去百萬行， 係咯， 又覺得佢啲人去化妝，又覺得可能有啲人又覺得，喂輪椅賽得個幾個人唔好搞算啦，留翻啲賽道收多啲人跑十公里就好啦。即係其實成個比賽出嚟就變咗，其實根本就令到大個城市可以又更加分化。 係 即係我所以你話如果你話要點樣去定位就係、是、如果我哋好似大家香港嗰啲好精或者跑得好快嗰啲覺得唔使食蕉冇乜所謂嗰啲，咁我哋不如就將個比賽咪 cut 到得翻四個鐘算咯，俾大家去競技咯，你砌時間都砌咯。唔四個幾鐘、五個幾鐘、八萬行嗰啲，你咪勾曬佢，唔好俾佢玩。 啱啱，即係計咗時先。 我哋咪將佢還原翻，成為一個競技賽。 啱。 咁話係因為競技賽咁好啊，咁我啲八萬行冇得參與咯，你哋自己嚟砌時間。 或者出個跑手證俾佢哋咯，佢哋有好成績出個證俾你，要有一個證先可以參加。 咁如果係咁，你還原翻呢樣嘢，你咪嚟搞咯。 好似賽車咁啫嘛。 咁如果你咁樣搞，其實好，我嘅去 justify 翻就係、是。因為你要封路其實是很貴的嘛， 是 即是因為個成本昂貴，你要封路的時候呢，咁如果我是一個咁嘅比賽，咁我使乜封咁多路俾你啫？咁因為我封咁多路就希望個比賽個效益大，多人參與， 係 咁還原翻呢樣嘢，咁咪繼續三隧三橋咯。咁呢樣嘢相對嚟講，涉及嗰個封路嚟講係最少嘅嘛。咁如果你還原翻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冇乜緊要㗎。 真係唔願封路喎、啊，香港。 如果我哋個城市係覺得個馬拉松只係去到呢個階段，我哋大家接受咪咁樣去咯。咁如果我哋係希望話一個馬拉松，正如好似東京馬拉松咁，佢其實佢個構思就係、是、東京馬拉松去搞咧，佢唔係淨係諗嗰幾萬個參與者。 嗯。 佢因為知道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城市活動。我希望令到唔跑嘅 都有得 其他人 都參與，啱嘅， 佢哋都有辦法參與到，佢哋都覺得呢一日佢哋有參與到，呢一日佢哋都有份嘅，佢都係呢個馬拉松一個持份者，咁、所以佢咪會去諗啊，所以我哋一定要有展覽、有打氣，氣氛好，要點樣去諗辦法去令到唔跑嘅都會出嚟做，即係如果因為佢哋個知道馬拉松其實辦嘅目的唔係為咗嗰幾萬人。因為幾萬人只係一個小眾啊，一個城市有幾百萬人住，你冇理由話犧牲咗幾百萬人嘅利益去照顧嗰幾萬人，其實亦都即係你都要去解釋噶嘛。咁、唯一就係令到呢樣嘢大家覺得 一齊共 鳴啦。哇，嗰日唔方便我都鳴嘅，因為喂呢、這個馬拉松其實都好正喎、啊。例如我煙花，我覺得喂放煙花封路幾好啊，冇車搭咁、大家好開心喎、啊。即係我係用呢個角度出發去搞一個馬拉松咧，咁先至係個令到個城市大家都參與得到呢樣嘢，先至係。搞馬拉松的目的咯，佢唔係為咗一小撮跑手而搞，佢係為咗個城市絕大部分嘅人，佢因為呢樣嘢佢開心咗，因為呢樣嘢令到個城市嘅地位高咗，令到呢樣嘢令到大家嗰一日就開心咗，即係去做到佢哋嗰個 today we unite， 我哋大家團結咗，大家放下旗劍一齊出嚟打氣。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其實一個馬拉松係應該一個真正一個城市代表，你話係一個城市，大家去參與係應該用呢個目標咯。咁如果我覺得香港係唔需要呢樣嘢，香港覺得我根本唔相信香港係應該要，或者我根本覺得香港人根本唔中意呢樣嘢，咁、我哋咪將佢還原翻做競技咯。咁、如果係還原翻競技，咁好啦，跑得快嗰啲，咁四個幾鐘、八萬行嗰啲，你咪嗰啲咪 拋佢 咯。咁反正大家要競技啊嘛，反正我哋個目的就係希望係做個競技賽，冇人。就以最簡單嘅資源，唔使香蕉，總之就要夠吸先能跑得， 水都唔使俾啊！ 咁你我哋咪證明翻呢樣嘢叫三隧三橋馬拉松咯。咁因為呢樣其實都講真，個香港即係我中意有個比喻就係咧，香港國際馬拉松咧，其實等於神聖羅馬帝國嘅方言，因為咧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又唔係羅馬，更加唔係帝國。香港國際馬拉松其實就係咧，其實就唔係叫香港，我哋叫扎打，已經名字叫扎打馬拉松，亦都唔係真正俾你睇到真正嘅香港。其實即係三號幹線馬拉松， 國 際其實又唔係好國際化，大部分參加嘅都係可能香港人或者多啲內地人。 佢都有邀請啲非洲啊， 我哋都吸引唔到咧最叻嘅跑手嚟參加，因為香港係好難做時間，因為跑手精英嘅只會去揀啲破到世界紀錄嘅賽道跑，三連三橋邊度破到世界紀錄？ 所以唔好啦， 所以只可以揀到一啲其實唔係話真係咁 top 嘅人嚟嘅。即係其實你都唔係話好多外國人，相對嚟講外國參與個比例都好低啦。 即係變咗佢哋會情願揀澳門馬拉松咯。 澳門其實澳門都麻麻地。 澳門都好 gap 嘅，澳門跑過一次。 同埋更加唔係馬拉松。 澳門其實唔差㗎。 因為更加唔係馬拉松，因為大部分都係跑十公里。 哦。 所以係咪香港個世馬拉松其實真係神聖羅馬帝國嘅？ 即係而家已經變到咁樣㗎啦。 系噶，不過阿楊應該好耐冇跑過香港馬拉松啦，零六年之後， 係啊，都幾都好多年啦。 自從出世，即係跑過一次之後，就以後唔跑啦。 之後已經嚇驚咗，已經覺得 一睇個世界各地嘅嘢， 唔係嘅，我又覺得冇乜緊要嘅，即係有即係各個人有各個人選擇咯。咁又對於有啲人嚟講，其實佢真係好簡單啫嘛，佢目標即係希望跑長步有個時間，佢計到時佢開心嘅。咁其實香港馬拉松俾到佢嘅喎，咁或者我又講翻同第二個角度去，唔好話我阿馮即係淨係得批評冇讚啦。我覺得一樣嘢可能係好嘅就係、是、香港只係收你300蚊嘅其實。其實你全世界 翻阿楊最基本啊就係底， 全世界比賽其實佢收300蚊唔少嘅，即係除非係啲發展中國家泰國嗰啲咪300蚊咯。 唔係嘅，台灣都好平嘅。 相對嚟講，即係你去歐美、日本邊會收你300蚊啫？即係你話如果論一分錢一分貨，咁我俾300蚊，我用個跑步計到時。 講講下，我寧願屌鳩佢，我哋賺佢300蚊有咁樣嘅回報。 其實去到最後，呢樣嘢你俾300蚊，其實搞到個比賽有成績。其實可能即係從呢個角度睇，咁都叫做啲人跑多錢，咁300蚊又咁多，又可以跑個步，全世界都揾唔到啦。咁係啊，但係你會，所以但係我會覺得係，但係香港其實係可以有辦法 做得好啲， 做好啲啊！即係正如大學競天咁啫嘛，成光執撈豬扒飯大把人食，咁啊佢有佢嘅存在價值㗎。咁因為好多學生就係要去食熒光汁撈豬扒飯，因為夠平夠快，係有存在價值喺度嘅喎。但係我覺得香港除咗熒光汁撈豬扒之外，都應該俾大家揀到啲米芝蓮三星級餐廳咯。咁、okay. 所以其實到最後，即係可能有一樣嘢照顧到大家利益就係、是。我咪將呢個比賽變做三條三橋三號幹線馬拉松咯，中意玩咪繼續玩咯。咁、okay. 我哋要即係揾啲有心嘅人，真正去搞一個真係代表到香港，俾到香港全民參與嘅。香港真正香港馬拉松、 哦、但其實你講咗個底韻出嚟嘅，個底牌就係有怎樣嘅人民，就有怎樣的政府、 嗯， 所以有怎樣嘅跑手，就會有怎樣嘅馬拉松。嗯、其實好可悲嘅，你去到最後，你永遠呢、這、一個即係渣打馬拉松，只會千秋萬世嘅啫。 其實都我又覺得 呢個都係一個事實。 即係、啊、我哋唔使諗咁多噶啦，我哋嗱，其實你去外地跑馬拉松，同而家香港人諗移民係一撚樣嘅。搞唔掂噶啦， 同埋咧，我哋在座五位咧，应该都系睇雪炮嘅人嚟噶，都系冇办法噶嘛。即系我哋都系会欣赏雪炮多过影嘅雪炮。 我就打炮多过雪炮噶，对唔住。 只不过九成嘅香港人或者九成大部分佢哋嗰啲人嗰啲心态都系，屌梗系影啦，黐线啊！拍影相我嫌慢啊，梗影片啦、啊，放上 YouTube 咁先有錢賺噶嘛。即係你影相我都嫌慢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同大家嗰個欣賞雪炮嘅心態唔同啊嘛，呢、這個好緊要嘅。即係隨住呢一個馬拉松，你又有一個好深層嘅意義嘅，我覺得。即係隨住你今日講呢個世界各地嘅馬拉松，對比翻香港呢個馬拉松，其實有即係，所以我頭先話點解要睇翻當地睇下啲人，或者嗰啲人出唔出嚟打氣，或者嗰度嗰啲人派唔派嘢食。我哋係咩呢？你派嘢食扣你分咯，派嘢食取消佢資格咯，即係咁樣你唔係等。我有一次去睇 Air Captain 啊，去睇嗰個演唱會啊，就係、是、人哋有個鬼佬，有個鬼婆出嚟跳舞，即係唱一隻慢歌，佢兩個走出嚟跳舞，跟住嗰個管理員就走出嚟，即係嗰啲保安啊，攞電筒照住，喂先生，呢度唔俾跳舞喎、啊，即係你明唔明啊？人哋嗰個好浪漫嗰只歌喺度跳只慢舞喺側邊，佢攞嘅電筒照住，先生呢度唔俾跳舞喎、啊，坐嗱聲坐喺埋位啊！如果唔係趕你出場噶。即係香港咪就係一個咁嘅地方咯，你 唔係啊，冇咁悲觀嘅，我覺得好多嘢都係教育， 係嘛？ 真係， 即係一百年， 真係 一夫多妻又係 啦。我呢個係大倒退嚟㗎，大佬，我想你講錯呢個大倒退啊！一夫多妻，一個揾嚟講呢個題目，大倒退啊！想話俾你聽， 我覺得有啲嘢文化咧，要改變係難，但係唔係做唔到咯。即係其實睇下你有冇心去，即係當如果我哋個主辦機構啊好有心。我哋要將呢樣嘢推展到世界水平嘅，咁自自然然就會有辦法去點樣去做教育，去話俾人知 嘅。係 啊，即係好簡單㗎。譬如我成日都即係我自己咁諗，如果我要搞好馬拉松，最容易就係請曬啲報紙老總，請曬行政會議成員、去東京睇一次馬拉松啦。 即係喺度講，大家唔知係咩嚟，自己去睇一次，哦，知道原來係咁樣嘅，佢哋有嗰個意識。分到知道，哦，原來好嘅比賽係咁嘅。 我懷疑佢完之後會搞得更鳩嘅。 係啊，我正想講呢樣嘢。你估呢班人好多，我哋香港好多嘢，你估佢未睇過外國嘅咩？但係佢就係要俾屎你食，你明唔明白嗎？佢知你食屎都冇問題，講下底死啊嘛。 我諗如果仲係英國管治，仲有機會嘅。 嗱，我唔一定關英國事嘅呢個就，但係問一問， 都有人管治啊，到最後都係 香港自己管治方面都屌你真係。 我哋執翻嗰件星星輪衫， 而家都係啊，真係嗰個。 我想問阿楊啊，目嚟到尾聲啊，嚟緊即係其實你仲有好多地方未跑啦，包括撒哈拉啦， 好吸引， 包括係南美洲啦，同埋南北極啦，嚟緊有冇啲 planning？ 玩啦，已經報咗下一個站去邊？ 我下一站去波士頓啫嘛。 下一站去波士顿，唔惊有呢个恐怖袭击咩？ 我唔惊，点会惊？ 呢个就系系上一次爆炸之后， 就算话我 好神圣嘅波士顿 啦，我会觉得如果真系爆死喺路途咧，我都含泪而终，唔系含笑而终。 好，唔系巴黎嗰次都冇坠机死啦，冇嘢嘅，即系大家， 即系我觉得哇，都叫做到呢样嘢咯。 即系叫烈犬终须山上撞啊！ 啊，俾雪豹打死啦， 阵中亡。 喂，但系我反而想问下杨哥咧，如果我俾你揀，要你跑翻香港馬拉松，你會覺得跑咩路線你先會選擇翻跑香港馬拉松咧？ 其實啊，如果佢可以令到條賽道咧多啲人性化，即係如果佢話 繞街， 如果你話真係，當然啦，你話 上海街、 彌敦道啊、德輔道啊，即係皇后大道啊， 有啲女 後 打 道啊，喺尼斯道咁呢啲當然係正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都冇喺冇乜可能嘅情況，其實田總係有辦法去做好啲，例如 係。 佢只要咧去揾啲人熱心嘅人，可能請啲歌星又好咩又 熱心嘅人啊， 揾啲學校好啦，其實整幾隊打氣嘅隊喺西隧喺青馬大橋喺高速公路上面有人打氣，你即係你運啲人過嚟咯，因為有人肯做啊嘛呢啲，我唔相信你話如果招募打啦啦隊，因為其實香港有一樣嘢係我諗唔明嘅，佢話馬拉松打氣行動咧係之前嗰禮拜攞號碼布嗰日打氣咯。 攞快啲，快啲走，唔好阻住条路。 佢打气唔系喺比赛嗰日沿途打气，佢提早一个礼拜攞号码布嗰日 攞快布，攞快布。 马拉松打气就系嗰个攞号码布嘅时候，即系其实我又谂嚟咯，拗晒头。啊，点解唔系现场俾打气，点解提早一个？ 但我惊政府吹鸡吹咗啲讲国语嘅打气团。 其实好搞笑，你谂下佢打气咧系喺马斯道。即係你就嚟跑完先至有小貓三四隻， 都唔係佢 係入黃室堡、百德新街嗰度先至有，其他都冇。 咁嗰度先有鏡頭啊嘛，大佬。 可以有得做嘅，即係你意思個沿途，你可能學校咁，你學校就有樂隊，又有樂隊有興趣出嚟表演，或者有啲人自己中意玩音樂嘅，咁難得有個場，佢可以有表演，佢都好開心，好開心。 如果美風之前跑西洋賽街都 OK 嘅， 即係你做嘅嘢，佢可以將個賽道自己。即係整到有啲人性化啲，俾啲特色佢咧，其實都可以係都係幾特別嘅經驗㗎。你話喺隧道有隊友人打 band， 其實亦都可以包裝， 係 都係可以一啲好即係一啲正嘅經驗。但係冇辦法，佢覺得因為佢哋搞比賽，真係覺得我食嘢都唔得嘅。 嗯， 但係咁自自然 得㗎，一打 band 會有保安埋啦，電筒照你㗎。 隧道咧，如果有 band 咧，就冇可能啊，只會有冬青糕嗰陣熱眼嘅味道同埋嗰種視覺嘅享受嘅啫。嗱，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即係今日。非常之多謝阿楊， 非常之好啊！ 係啦，我諗阿楊你跑咁多馬拉松咧，如果有啲靚相咧，唔介意嘅分享俾我哋，我哋放喺我哋 Facebook 咯。 哦，係 啊， 冇問題。 好啊，咁啊，多謝阿楊先。 好，多謝曬。 節目時間嚟呢度，好，拜拜。 好，你出去跑跑啦，跑下。I look into your eyes, it's like watching the night sky, or a beautiful sun.Eyes, well, there's so much they hold, and just like them old stars, I see that you've come so far to be right where you are. How old is your soul?Well, I won't give up on us, even if the skies get rough. I'm giving you all my love. I'm still looking up.